基本功差点没出人命啊！不怎么样，您这功夫 不怎么样， 啊、不怎么样。 哎啊，你说咱俩人要比比腿，谁腿粗啊？ 你这都叫废话啊！我这么胖，你这么瘦，这腿当然我粗啊。 那不见得， 肯定我粗啊！ 你过来，咱俩比比， 比比就比。 过来。 我比那干嘛呀？别弄这个啊！拿功夫唱，唱点好的。 咱要唱好，咱这么办啊？咱们今天给大伙唱一段《玲珑塔塔玲珑转塔》，你看怎么样？ 老朋友都知道，这是最难的啊！谢谢。哎、转转塔， 对， 还是咱俩合着唱。 对， 玲珑塔塔玲珑，您唱吧。 开始了啊！ 来， 高高山上一老僧。身穿大头几千层，若问老僧的年高迈，曾记得黄河九澄清，500年前清一澄，一共是4500吨。老僧倒有八个徒弟都有发明。哎，这个大徒弟叫什么你知道吗？ 考我的 啊， 当然知道了。 说说， 大徒弟名叫青头愣。 那二徒弟呢？ 二徒弟名叫愣头青。 三徒弟， 您就别一点点揪了，我全告诉您得了 啊。说， 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儿，四徒弟名叫点三僧，五徒弟名叫崩葫芦霸，六徒弟名叫霸葫芦崩，七徒弟名叫风随花，八徒弟名叫花随风。 老师傅教美他们八宗艺，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。这个青头愣会什么？ 那青头愣会打枪， 愣头青 他会撞钟， 僧三点儿 会吹管， 点三僧 他会捧笙， 崩葫芦霸 会打鼓， 霸葫芦崩 他会念经， 风随花 会扫地， 画随风 他会点灯。 老师傅叫他们换一换， 要想换过来不可能。 哎，师傅叫你们换一换， 要想换过来不可能。 师傅叫你们换一换， 要想换过来不可能。 哎，老师傅一见有了气，要打这个徒弟整八名。 眼看着八个徒弟要挨打，从外边来了5位云游僧，共凑僧人13位，他们一到后院数玲珑，后院倒有玲珑塔，一去数单层啊，回来数双层，谁要能数个玲珑塔，谁就是位大师兄。 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一层，一张高桌4条腿，一个和尚一本经，一个老伯一口磬，一个木了鱼子一盏灯，一个金铃整4两，风儿一刮响花楞。 哎，玲珑塔隔个2层数3层，3张高桌12条腿，3个和尚3本经，3个老伯3口磬，3个木了鱼子3盏灯，3个金铃12两，是风儿一刮响花楞。 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5层，5张高桌20条腿，5个和尚5本经，5个老伯5口磬，5个木了鱼子5盏灯，5个金铃20两，风儿一刮响花楞。 玲珑塔第7层，7张高桌28条腿，7个和尚7本经，7个老伯7口磬，7个木了鱼子7盏灯，7个金铃28两，是风儿一刮响花楞。 玲珑塔第9层，9张高桌36条腿，9个和尚9本经，9个老伯9口磬，9个木驴子9盏灯，9个金铃36两，风儿一刮响花楞。 玲珑塔11层，11张高桌44条腿，11个和尚11本经，11个老伯11口磬，11个木驴子11盏灯，11个金铃44两，风儿一刮响花楞。 嗨，玲珑塔到我13层，13张高桌52条腿，13个和尚13本经，13副老伯13口磬，13个木驴子13盏灯，13个金铃52两，风儿一刮响花楞。 玲珑塔往回数到12层，12张高桌48条腿，12个和尚12本经，12副老伯12口磬，12个木了鱼子12盏灯，12个金铃48两，风儿一刮响花楞。 玲珑塔第10层，10张高桌40条腿，10个和尚10本经，10副老伯10口磬，10个木了鱼子10盏灯，10个金铃40两，风儿一刮响花楞。 玲珑塔第8层，8张高桌32条腿，8个和尚8本经，8个老伯8口磬，8个木了鱼子8盏灯，8个金铃32两，风儿一刮响花楞。 玲珑塔